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65章，我爱你。袁子峰翻身上了床，躺在李琴书的身侧，一只手轻轻抱着他的腰，脑袋抵在他的肩窝处。袁子峰说话时的热气扑在李琴书的耳尖，他浑身鸡皮疙瘩顿时席卷而来。 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担心什么。 他用拇指摩挲着李琴书的手背，一字一顿。 不管你的腿是否完整，你都是你，没人会因此而觉得你变得糟糕了，我们只会心疼你，懂吗？ 李琴书没说话。袁子峰深深地吸了口气，鼻尖满是李琴书头发上洗发水的味道。李琴书换了一种洗发水，应该是 F 国这边的牌子，闻起来隐约是一股茉莉花的味道，袁子峰依然很喜欢。原来他喜欢的不是李琴书用的洗发水，而是李琴书。 李琴书，什么都别怕，不管要去面对什么，我都可以陪着你。 李琴书的手微微一紧，垂下眼睑，没有说话。袁子峰就这么紧紧地抱着他，李琴书也没有再挣扎，两人什么时候睡过去的也都是全然不知。直到李琴书突然一下惊醒过来，浑身一僵。 怎么了？ 袁子峰下意识搂着李琴书，沙哑的嗓音里还带着几分朦胧的睡意。 做梦了。 李琴书怔怔地看着他。袁子峰睁开眼，凑上前亲了亲他的鼻尖，李琴书这才反应过来。 袁子峰，你昨天晚上故意的吧？ 什么呀？ 故意来我房间蹭我的床。 李琴书捏着太阳穴，这才缓过劲儿来。 你赶紧给我下去，你个死小孩。 袁子峰闷着声音笑了笑。 不要，我就要在这儿待着。 嗯，什么时候还学会撒泼耍赖了？不管你现在多大了，你都是比我小的晚辈，知不知道？长辈的话你得听，知不知道？ 唉，知道了。 袁子峰长长叹了口气，坐起身后。 李琴书，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，你都是我袁子峰的人了。我爷爷说了，睡了一张床就是夫妻了。我都睡过你床那么多次了，这次更是坐实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 滚。 李琴书难得暴躁地用手捶了捶他。 赶紧下去啊，谁跟你夫妻啊？我把你当儿子也不能睡一张床？ 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。 袁子峰压低声音嘟囔了一句，但也不敢把李琴书逼太紧了，老老实实地下床洗漱去了。李琴书却被他这句话弄得一阵脸红啊，有时候袁子峰说的话还真的让人挺尴尬的，比如此刻。看袁子峰进了卫生间，李琴书终于松了口气啊。哎，轻轻拍了拍自己胸口，让脸上的热度和心头的躁动消减下去几分。等到完全平静下来，他这才起床准备洗漱了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袁子峰跟生了根似的，完全住在疗养院了，害得李琴书日常生活全都被袁子峰掌控，躲都没地方躲。袁子峰也明显是害怕他又找了机会溜走了，除了洗澡上厕所，其余时间都像是大型的粘人机器，一刻不停地粘在李琴书身边， 弄得他哭笑不得的。就这么过了一个星期，疗养院的人都知道这位东方美人身边多了一条大型犬，去哪儿跟哪儿的那种。但李琴叔也没办法呀，毕竟他也撵不走啊。只不过原子峰最近还挺愁的，因为他要开学了，如果开了学他就没办法在疗养院待着了，也看不着李琴叔了，万一对方溜了或者跟别的什么人跑了，他都完全不知道啊。纠结来纠结去，原子峰在询问了医生李琴叔是否可以回家之后，决意要把李琴叔给拐到自己学校附近。不住一个房子也都没关系，至少得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啊。可想而知，李琴叔当然不会同意了。李琴叔说得非常官方， 我的腿现在还需要继续复健，如果回去了没有那些东西根本没办法站起来，你也不想我下半辈子都坐在轮椅上吧。 有句话原子峰不敢说，其实他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呀，至少李琴叔就没办法乱跑了呗。但这是他心底最阴暗的想法，不能真的说出来啊，更何况他也心疼李琴叔这双腿啊。 我可以帮你买那些东西， 一整套下来很贵的。子峰，我不希望你因为我花这么多钱，说到底我们也就是比朋友更近一层的关系，你真的没必要。 李琴叔，你看着我眼睛说这句话。 原子峰盯着李琴叔有点咬牙切齿地说道， 我们就是比朋友更近一层的关系。 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是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跟你发展出其他的什么。 原子峰直接凑上前去用手捂住对方的嘴， 你别说了，你不说我就当我没听到。 李琴叔苦笑了一声， 你不过去也行，但你必须保证啊，我每天给你打电话你都必须接，我联系你你要随时随地回复我，不能擅自跟我切断联系，如果你真跟我切断联系的话，这书我就算不读了也一定把你找回来。 子峰，不要任性。 你又打算走了是不是？你每次不正面回答我问题的时候，就代表你心里已经做决定了。这次决定是什么呀？啊？ 见李琴叔不回答，只是回避他的眼神，原子峰跟着苦笑了一声，有些无奈地说道， 李琴叔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如你所说，跟你比起来我的确幼稚又可笑，可这三年多的时间我已经在学着进步，学着让自己成熟了。我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，也不知道你在逃避什么，你什么都不说我怎么能知道呀？我没办法帮你走出去，唯一能做的只有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我很累，但我不想放弃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李琴叔。这三年的时间，我没有哪一刻不在想你的，连做梦都梦到你的样子。或许你不会相信，但我真的觉得，如果你不在了，我这辈子没办法爱上任何一个人。但是谁又说得准呢？你说是吧？未来还有那么长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握住我眼下的情绪，该爱就去爱。至于未来的事儿，我会竭尽所能的去做，去维持。我和你都只需要清楚的明白一点，现在我是爱你的，未来我也会很努力的去爱你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